Thank you. Thank you. 听众朋友，以上您欣赏到的是钢琴家贝瑞特演奏的李斯特根据法国作曲家伯辽兹的幻想交响曲改编而成的钢琴曲。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的精彩节目。